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意流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外古道边，风骚地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改观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多了路好走。这里边讲的是个人际关系，您人缘好才能朋友遍天下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这人际关系的理念呢也在变化。不过甭管外在的这些怎么变化，您要是想结交朋友，先得拿出自己的一颗红心。把这普通的人际关系放到国家上边，这就成了外交。外交和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有着共性，这外交官要是私人关系都处理不好的话，那他这外交工作更是没法看了。聪明过人，过目不忘，学业坎坷他不卑不亢，范仲淹看到他忍不住的夸，晏殊看到他非要把女儿下嫁。他是北宋最出色的谈判高手，也是最会自我调节的专家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长寿外交家富弼。现如今这人际关系俨然成了一门学问了，书店里边专门有书架子摆得五花八门，教你怎么跟人来往，这交往的礼仪是什么也被整理出来了，什么见面握手啊，怎么打招呼啊，如何介绍自己啊，怎么进餐的方式都写得特别详细。甚至社会上还出现了人际关系专业培训，人际关系心理咨询。有了这么多专业的指导，难道说现代人真比古代人会处理人际关系吗？咱中国人的交际传统啊，总是绕不出忠义礼智信这个圈子。在古代，人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就是品德健全，心胸开阔。但凡是心胸开阔的人，人们都争着抢着跟他当朋友。至于什么口才呀、美丑啊、身份的贵贱呢，那都可以放在一边。传说北宋名相富弼，他年少的时候啊，曾经遇到过这么一桩事儿。当时这富弼呀，也就十几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。这一般青春期的孩子活泼好动，可是富弼这个人生性腼腆，不爱说话，显得傻里傻气的，同学啊就老拿他开玩笑。有一天呢，学堂放学了，这富弼正往家走呢，突然有一学生跑到身边跟他说了，哎，富弼啊，我听见后边啊有人骂你呢，说你是个傻子，整天呢就知道吃饭睡觉，活得跟猪似的，你还不过去看看去。这同学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可富弼呀都没回头，径直往前走啊，那大概他是骂别人的吧， 嘿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亲耳听着的，不信你去听听去，人家骂的指名道姓的，骂的就是你呀、啊！我敢拍着胸脯的跟你保证。听到这儿啊，富比不说话了，也停下来了，想了想，那恐怕有人跟我同名同姓吧，人家可能骂那人呢。好家伙，您想想这孩子，说好了叫性格腼腆，说不好啊，还以为是窝囊呢。青春期的男孩血气方刚，正是冲动的时候，人家指名道姓的骂你呢。换作一般人呢，早冲上去了，性子不好的都打起来了。可这富弼呢，跟没听见一样。富弼头也不回，死心眼的认为啊，人家没骂我，骂别人呢。旁边人都觉得奇怪，这富弼不是傻了吧？人家骂你，你都没反应。后边骂人的那主啊，听了富弼这话，心里边也惭愧了，赶紧过来低头道歉。这富弼呢，一笑了之。其实啊，人家骂他，富弼哪能不知道啊？他这就是装糊涂，看着像傻，其实正所谓大智若愚啊，这才是人家富弼的高明之处。富弼心胸开阔，善于淡化痛苦，制造欢乐，这种心理调节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。大宋朝人才不少，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东坡，粗粗一算呢，这就五位了。这还都是大伙最熟悉的。这么一个群星闪烁的年代，富弼就显得没有那么光彩了。咱们刚才说的那些大家，大多数都是年纪轻轻的就成名了。富弼好像是被大智若愚给绊住了，眼瞅着二十五六奔三十的人了，他还在乡下当一个小秀才呢，成天乐呵呵的一副傻样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北宋那会儿，文人里头经常举办一些沙龙，没事聚在一块儿，吟诗作赋，唱个曲儿，娱乐娱乐。富弼顶着一个秀才的头衔就去参加名人沙龙了。他觉得大伙都是人，咱有共同的爱好，除了我这秀才比你近视低了一点，咱没什么区别。我喜欢谈词论诗，他们呢也喜欢，大伙有共同语言，这沙龙啊我就能去。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这富弼大大方方不卑不亢的就来了。来了也少言寡语的，找个旮旯往那一坐，安安静静的听别人朗诵诗歌。等别人都表现完了，这富弼才稳稳当当地站起来，不着急不着慌的把自己的作品给念了一遍。一开始大伙琢磨，这人谁呀、啊、年纪轻轻的不认识啊，全摇脑袋。过了一会儿啊，没人吱声了。等富弼朗诵完了，大伙这才恍然大悟，拍着巴掌叫好啊。每回富弼的作品都是最后一个出场，是压轴之作。富弼呢也得了一个雅号，人称叫洛阳才子。这天秀才富弼照例是参加名人沙龙，他也照例是最后一个出场。等到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朝着富弼走过来了，一抱拳，先生，范某十分钦佩先生的才华，敢问先生姓氏名谁？富弼的才华终于引起了别人的注意，这个过来问他姓名的范某正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。当时范仲淹也只是刚刚有点名气，得到他的赏识，富弼会就此飞黄腾达吗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要说高手的眼光就是不一样， 范仲淹认识了富弼之后，打心眼里佩服他，这个年轻人才华不一般呐。范仲淹这个中间人就把富弼介绍给了当朝宰相晏殊，晏殊也是一个高手啊，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了。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就是晏殊写的。见到富弼之后，他一眼就认定这个人有前途。见完第一面，这晏殊就问范仲淹，哎，这洛阳才子结婚了吧？范仲淹摇摇头，没结婚呢。哦，晏殊满意的点点头，心说太好了，我这闺女有着落了，嫁给这么一个有才的人我就放心了。晏殊这点心思被范仲淹给看出来了，他就从中撮合，最后富弼就做了宰相大人的东床快婿。公元1030年富弼终于考中了进士，当时他已经27岁了。步入仕途之后，朝廷先给他派到了河阳当了一个小官，后来又调到山东。山东这一带啊，这几年老是强盗土匪出来捣乱，当地的一些州县长官看见土匪兵强马壮的，也不敢镇压，反而是拿着礼物去讨好土匪。这件事情朝廷追究下来，范仲淹过来查办。富弼一看朝廷派人来查，派的还正是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恩人，心里头豁然开朗，他连夜赶到范仲淹的住所给他提建议。恩师啊，这些州县的长官拿着朝廷的俸禄银子却不给朝廷办事儿，出了土匪强盗他们不镇压，反而给土匪送礼，这样的人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啊，都应该啊给他们定死罪，要不然今后谁还愿意去剿匪呀。范仲淹捋着胡子，哎呀，我看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，官员都去给土匪送礼，这是为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土匪人多势众，兵强马壮，又躲在山里边很难围剿啊。这些地方官员知道自己斗不过他们，如果贸然发动剿匪，只能是劳民伤财，让老百姓遭殃。他们给土匪送礼，这也许是为了保护百姓，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范仲淹的分析倒是有些道理，可是富弼不同意恩师的理解，师生两个人刚一见面就吵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最后谁也没说动对方。有人听说了这件事儿啊，就劝富弼，你也太过分了，范先生对你有大恩大德你都忘了，你怎么敢顶撞老师呢？在咱们国家呀，古训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。范仲淹既然是富弼的恩人也是老师，两个人吵完之后，这富弼该如何收场呢？当初是范仲淹第一个发现富弼的才华，富弼考进士的时候，皇上要亲自考察人才，也是范仲淹给富弼送的信儿，准备好了纸笔墨砚，富弼这才专心致志地写出了文章，得到了皇上的赏识。现在他们竟然因为政见不合跟老师红脸了，有人劝他，富弼啊却一点也没后悔，说我和范先生是君子之交，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跟他观点一致政见统一，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看法，我怎么能因为要报答老师就放弃自己的主张呢？富弼这么想就对了，范仲淹看中的就是他，不同流合污。庆历年间北宋边疆不稳，这年春天契丹国大兵压境，他们的主帅放出话来说，契丹几十万精兵发誓要以武力扫平中原，除非你们大宋割地赔款， 否则咱们就战上一场，一决雌雄。契丹的口气够大的，这话传到宋仁宗这儿，皇上也给吓坏了，赶紧召集大臣开会，实在不行咱们派人跟契丹求和吧。大臣一听这话，我看呐，这办法成，都举手赞同了。皇上又问，成那咱派谁去呀？一说上前线，大臣都不言语了。万一这议和不成，再让契丹人给宰了，谁都知道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有人推荐富弼，富弼临危受命，被任命为大使出使契丹。当时的契丹皇帝是辽兴宗，他在位的时候信任一帮的奸臣，政治已经非常腐败了，他自己又生活奢侈，搞得契丹百姓苦不堪言。说是精兵，其实就是想吓唬北宋炸点银子。可是北宋这边不清楚契丹的实力呀，一帮人怕得要死，好不容易有一个富弼愿意出使契丹了，临走了朝中大臣反而嘲笑他，傅大人呢，感觉怎么样呢？像不像是羊入虎口啊？富弼爽朗地笑了笑，哈哈，大人多虑了，请问大人，敢入虎口的羊还是羊吗？这大臣一下被噎这儿了，蔫不溜的退出去了。正要出发，突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报，傅大人不好了，您家的女儿刚刚因病过世了。这话说的犹如晴空霹雳呀，富弼心里咯噔一下子，随行的人员呢，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这条消息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出使契丹这队伍本来就人心惶惶，女儿跟使命，富弼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富弼心里明白，这消息看来是真的，但是为了稳定军心，他必须是强装镇定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女儿已经先去了契丹，在那边她要助我一臂之力。走，咱们出发。随行人员听到富弼这么说，再看看富弼这轻松的表情，也跟着放松下来了。一行人照常出发，这一路上不断的有紧急家书送到，富弼都是一挥手问候而已，我看不干。富弼忍着剧痛去跟契丹皇帝谈判，一见面富弼开门见山，你们为什么要出兵攻打我大宋？契丹王一边吃着葡萄一边咂巴着嘴，哎呀，我们出兵啊也是迫不得已，咱们两国有约在先呢，可是你们大宋却违约，私自堵住了关口，你们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在防备本王不成吗？现在我的军队就在边境上，如果你们割地求和，我就撤兵。说完，这契丹王满不在乎地斜着眼儿看着富弼。这富弼啊，比契丹王大了12岁，显得老成持重，一脸的严肃。大王，我知道您自己并不想出兵，而是您的大臣们嚷嚷着要打仗。可是大王您可知道，他们这是为自己谋利呢？此话一出，契丹王显然大吃一惊啊。这富弼难道会算命不成？他怎么知道打仗不是我的本意呢？契丹王赶紧接着问，此话怎讲？大王，我大宋江山万里，精兵百万，上下一心，如果您要进攻，有必胜的把握吗？就算你们侥幸获胜了，军队也得损失过半吧，这些损失谁来弥补啊？你的那些臣子吗？你出兵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利益吗？可是不管打胜了还是打败了，怎么算你们都是得不偿失。如果咱们还像以前那样修好，大宋每年给您进贡岁钱，这不用出兵 就有钱收，您说说哪条路划算呢？这番话可是说到了契丹王的心坎里了。他打仗为什么呀？就为了要钱呢。可听富弼一分析，还是不出兵来钱快啊，那我何必费劲不讨好呢？契丹王点头称是，答应两国重归于好。第二天，这契丹王邀请富弼一块打猎，玩得兴致勃勃，趁着高兴劲儿，契丹王又提了一个要求，说我们每年领受你们的岁钱，好像是我们接着你们的施舍，要不然这样，大宋割地给我们，这样两国呢就能够长久修好了。富弼马上反驳，您以割地为荣，我们肯定是以割地为耻，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？要想让我们割地求和，那是万万不能的。面对这个既善变又强硬的使者，契丹王没辙了，割地的想法只能烂在肚子里了。富弼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进攻的想法，两国化干戈为玉帛，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和平相处。宋神宗继位之后，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，富弼因为跟王安石政见不合，就称病退休，回到了洛阳。他跟文彦博、司马光一共13个人组成了洛阳骑鹰会，每天在自己府上吟诗作赋，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。元丰六年，富弼在洛阳病逝，享年80岁。在古代，这可是少见的高龄了。估计这长寿跟他宽阔的心胸和心理自我调节有很大的关系。富弼临死之前还给宋神宗写过奏书，告诫皇上要远离小人，保大宋江山。神宗皇上看了十分的悲痛，辍朝三天祭念富弼，并追赠太尉头衔，封谥号文忠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。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幸福，人人快乐。祝愿

一曲郭庄舞，103.9俱乐部带您。